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访谈节目，一定要数到邓凯琳的把歌谈心。 今天有我的好朋友周润发。 其实我个人是，即系我做嘢系好好咩都唔怕嘅，最紧要两个人喺埋一齐开心。如果两个人唔开心，夹硬维持落去，要保持金童玉女形象或者咩，我觉得呢啲系荒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人气歌姬 Lisa 再为动画版《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推出全新的片头曲《神星》以及片尾作品《白银》两首歌曲。《神星》就是接住电影版的世界观，有一种沉重而黑暗的感觉。来到日本流行榜的《白银》就是结尾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希望。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 白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十二月六号的骚动音乐啊，提提大家啦，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好开心！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有一位好特别的主持和嘉宾都是在度嘅，佢系呢个 DJ 嘉乐。 大家好，我系DJ 嘉乐。 你可唔可以做翻个正常人？点啊 ，boss？ 唔好叫嘉乐啦。 你唔系好多人都话你似，你一除眼镜，好多人话你似。 虽然陈嘉乐本人都有讲过，同埋 最口硬无耻系话陈嘉乐本人都有讲过。 呢 个要面啊！ 呢个小花生题外话，因为阿刘伟恒 系 咁佢有时即系黄昏啲时间，佢哋已经会喺度噶啦嘛。跟住有一次喺直播室呢度出边，我哋有一个 airlock 咁，再行出去走廊。咁阿队长就企咗喺出边嘅，跟住一行出去嘅时候，佢第一下呆咗。 喂，陈家乐咁样啊？ 系啦，因为佢话，因为嗰日又系应该冇戴眼镜啊。咁跟住佢嗰下呆一呆，跟住佢就话：，哇！我以为陈家乐点会出现喺电台？因为佢可能喺晏昼先至可能喺公司嗰度同佢见完面，跟住翻到嚟电台又见到佢咁样。咁跟住我多謝你嘅讚美。 唔係，都講個題外話，即公司都有一位導演咧話我除咗眼鏡似謝霆鋒嘅，咁所以我終於明點解佢哋係做電台，個個近視近得好緊要， 個個都係做電台把口都講到嘢啊，都好識氹人啊咁樣。 係啦，冇錯。 係啦，咁撇除呢個樣嘢，因為啱啱呢一個 weekend 咧，咁就都係應該真係人生第一次嘅，好 officially 為一個活動去打碟嘅。 真係你今次係擔正啦，係咪？ 同埋另一個朋友。 OK。 係啦，即係你可以，如果喺打碟嘅世界，佢哋叫 B2B 啦，即係 back to back 啊。 哦。 咁你有時見到喺一啲festival， 可能你會 poster 會寫住大街 B， 跟住數目字二，再加大街 B 咁樣，即係 back to back， 咁可能就會兩個一齊 share 個 stage 咁樣咯。 係。 咁始終經驗 冇啦。 都冇咁講啊，每個禮拜五你都有半粒鐘嘅時間㗎，你都儲咗好多個半粒鐘㗎。 嗱，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今日想分享嘅嗰一樣嘢啦。就是你在屋企的时候，即使平时准备 EDM Friday Mix 啦，今日准备好晒，练好晒，夹好晒啲位，然后就一 tick 过咁样去录起佢啦。 系， 咁但系因为始终冇观众，即系嗰个感觉就好似一个歌手佢喺录音室去录嗰首歌，同埋佢去做 live show 嘅分别啦。 嗯， 有现场观众同冇咧，就差几远。 系咪因为个心理压力嘅问题，定系点样咧？ 而系因为气氛同埋现场个 crowd 嘅反应 啊， 呢一样嘢系你自己匿埋去玩嘅时候 感受唔到， 感受唔到嘅。而因为以前睇好多外国论坛，因为其实外国呢个文化都几多，唔一定要去到咩明星级数或者国际音乐制作人先至会打碟噶嘛，好多。好多朋友佢哪怕係全職自己玩，可以喺啲婚禮啊、學生 party 啊，咁呢啲喺外國非常之流行嘅一個文化嚟㗎嘛。咁所以喺一個論壇嗰度，你可以你開一啲咁嘅 post， 大家去問啊，點樣能夠成為一個 event 嘅 DJ 嘅話，係會有好多人留言，而嗰啲人話可能玩咗十幾廿年㗎啦，嗰啲可能係真係業餘興趣囉，平時有份正職 ，weekend 有朋友搞 party 或者點樣，咁咪去嗰度即係玩下咁樣樣，咁去平衡自己啲生活咁咯。 Okay. 咁所以个门槛唔系话超级高咯，叫做系啦，即系你每一个人你有咁上下嘅能力，人嚟去欣赏到你咧，咁就会有机会可以玩到噶啦。咁特别外国嘅婚礼好多时候都会需要一个 wedding DJ 嘅，咁你我哋香港嘅婚礼嘅嗰个 run down 好少会有噶嘛？ 因为太过忙啦，太过紧急，太多嘢要嗌咪啊！嗰阵时系， 同埋个玩法唔同啊嘛。我哋嗰啲就系、是、有好多仪式做啊，有啲又影相流程 啊，系啦。 咁外国嘅话，你见过或者你睇电影都知啦，佢哋通常可能 草地度， 跟住又会有跳舞，可能新郎同新娘会准备咗一 part 舞，系同一即系跳俾宾客睇嘅，或者兄弟团会跳一隻舞，姊妹团会跳一隻，即系嗰个文化系咁， 好唔同。 咁所以佢哋真系会有一个 wedding DJ 系一个都几盛行嘅职业咁样啦。咁而喺当中，除咗见到啲人分享自己做咗几多年啊，点样入行之外咧，佢哋成日都会讲就系点样样去阅读嗰个 crowd 啦。系啦。 点样阅读个 crowd 系咩嘢意思？ 个意思啲系乜嘢咧？因为佢俾。就咁唱即係歌手去唱歌咧，嗰、那個需求好似再難啲啊，因為你播嘅嗰啲歌，嗰、那個 energy 啦，或者咩歌接啲咩歌啦，其實你係牽動到啲人嘅情緒噶。 哦，咁係，因為你打個譬如，即係可能如果而家婚禮嚟講啦，中式咁樣啦，我可能揾個人上台唱隻《倒轉地球》咁樣，就哇大家好開心啦咁樣。咁但係你變相喺一個 wedding 上面可能係一個好長篇嘅鋪排，唔係一隻半隻歌咁樣噶嘛。 係成個一個時段嘅嗰個氣氛嘅營造咁樣，你能唔能夠揀到一啲歌？啲人係會好開心，會跟住跳舞嘅咧。即係你喺選曲上面，你又要 feel 到哦，究竟大家喺我呢個位，佢哋開始進入狀態啦，跳得好開心啦。咁你就要諗方法 hold 住呢種能量嘅咯。咁你去接下一隻歌嘅時候，你揀可能你真係要揀翻一啲 hit song， 因為譬如我預先準備咗嗰一晚主題係一啲80年代懷舊廣東歌啦。咁你知有一啲嘅歌。抛出嚟嘅话，大家就会跟住唱，可以 sing along， 亦都会好 high， 全场大合唱嘅咁。咁你就知道哦，如果你嗰个 energy 已经系去到咁高涨嘅时候，你再接下一只歌就尽量要避开一啲 side track 啦。 即系唔可以一下子。 如果唔系你就 嘥 咗啦，系啦。如果唔系你就嘥咗啦，你起码接几首，等大家 keep 住喺嗰个能量咧， 可以玩翻下 high 一阵先。 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所谓即系阅读群众嘅嗰个能力咯。 喂，咁以你嘅观察啊吓，有冇啲乜嘢必胜 playlist 先？即系可能喺我当婚礼也好，或者可能你学你啱呢个 weekend 嘅一个场合咁样，有冇啲必胜 playlist 系大家一定会中？ 有噶，其实咧好似做轻谈噶，做轻谈嘅就系你有阵时会有 side 卡，唔系 side track， 有一啲主打歌，咁你知主打歌喺轻谈里边你播咧，啲听众就会好中意噶嘛，因为佢识啊嘛，你去到一个现场，你去打啲去玩，其实同一个道理啦。有边啲咧？举个例，嗰啲 無心睡眠啦、 啊， 壞女孩啊 ，OK OK H2O 啊， 係啦，請把冰山劈開啊 ，OK， 皇后大道東啊 ，OK OK OK， 係啦，呢啲波斯貓啦、激光鐘啦， 即係全部一噏就已經識得唱嗰一啲 啊， 係 啊，即係啱啱講嘅時候你都即刻明白，哦係啊，呢啲我都識啦， 即係呢一個郭富城唱這歌加埋劉德華倒轉地球咁樣， 咁 就冇得輸啦啊， 係啦，不過因為玩八十啫，所以 okay, 所以 就冇玩到九十嗰啲， 係啊就。就盡量會嗰條界線界開咗咁，咁、 嗯嗯、 所以就會有呢、這個一呢、這個呢、這個體驗咯。 嗯嗯、 你點樣去感受緊現場嗰啲人，咁佢係唔係好 into 緊啦？或者佢而家嘅狀態大概係點啦？你點樣維持佢等佢開心啦？ 係 咁呢個第一咯。第二就係咧，亦都會有一啲好似我哋做電台節目揀歌嘅時候咧、嗯，一種期待嘅。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些歌我们自己会很喜欢的。 是啊是啊。 你会觉得掉出来的人如果识的话他就会很开心啦。 是啊。 而他不识的话他可能都会被你wow到的。 嗯嗯。 那有一些歌是这样待住了在这 里。OK。 举个例子。之前我们不是讲过有一个叫做哇突然升起他的名字。Beat It 咪话有个广东话版叫黐线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嗰个歌手我又突然一声，好似颜秀文啦。咁其实佢唔止呢一首歌咧，系一啲外国好 hit 嘅歌，将佢变成咗广东话。另外有一首咧就系 Ghostbuster 捉鬼敢死队， 系系都有噶都有噶，系咪草蜢啊？有冇记错啊？ 草蜢咩啊？即系你知系 广东话版咯。 咁咧嗰只我唔知道草蜢有冇，咁但系即系头先提嘅嗰个女歌手，当年都有出过一首歌，叫做《恐怖之夜》啦。 哦， 咁佢 exactly 就系将捉鬼敢死队嗰一首歌有一个广东话版咁。咁但系呢一只老实讲，可能唔好话嚟嘅人啦，我都系第一次听到啦。咁、 嗯嗯嗯、 我就觉得咧，心里边有一种期待就系、是、啊一。摆呢只出嚟，一接呢只歌咧，听到个 intro， 你会觉得，咦呢只歌我识嘅，但系又话广东歌嘅，跟住嗰人一开口嚟唱广东话，你会知道佢哋会有一种惊喜喺度。 系系系。 咁呢个又系另外一个好有趣嘅体验啦。 喂，但系咧，即系如果学你话斋咁样讲啦，即系头先我哋咪讲话，好多时候可能喺香港一啲婚宴上边，即系中式婚礼就好难做呢啲 DJ set 啊嘛。咁如果喺香港搞西式嘅婚礼，可以有啲 DJ set 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同樣都會揀小鳳姐嘅齊姑張咁樣啦，係啦，即係通常中式婚宴係一定有噶嘛，上乳豬或者可能去敬酒嘅時候一定有小鳳姐噶嘛，咁如果西式你都將啲嘢擺入 DJ set 度，咁應該好 wow 到大家噶， 都好過癮噶應該。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好想试下会唔会有机会呢、啊、即系哇咁好过瘾啊！ 系啊， 即系你唔系净系斋播嘛。通常而家新人就自己准备咗一个 playlist，、 嗯嗯、 有晒嗰啲飞天少女芝士丁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即系粉红粉红脆脆的脸啊，衬翻只乳猪。 冇错冇错， 虽然只乳猪已经烧到唔系粉红色， 唔知点解，好似有啲悲伤。我觉得用呢嘢歌嚟， 系啦、啊，即系会有呢、這个。咁樣樣嘅體驗啊！頭先嗰人叫顏秋霞，上次顏秋霞有首叫《恐怖之夜》，就係、是、大家有興趣可以揾啦。因為我記得揾過我哋呢個 library 係冇嘅。 OK， 大家自己如果想聽，可以自己上網揾下，或者可能睇下有冇碟買得到。 可能你屋企當年有買過佢隻碟，咁你就會見到有呢啲。係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從喺嗰、那個即係叫做表演者角度睇翻台下面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啲反應啦，同、嗯、埋一啲時段咯。即係你通常搞一啲嘅活動，你我亂噏，譬如你話七點鐘開始啦，有啲人咧真係好乖，七點鐘會嚟到嘅。 嚇！ 咁但係嚟到嘅時候係個場咧係好冷清嘅，因為大家都會有一種感覺就是、啊，等我食完嘢到咁上下先至嚟啦，咁準時嚟到未咁快開始嘅， 啲氣氛又未夠好咁樣。 係啊，即係你當個 event 係七至十咁樣啦，咁有啲朋友好準時七點鐘嚟到。咁其實等下等下，你真係去到八點幾九點咧， 啲人先開始齊嘅。 但係個活動時間係七至十， 即係七至八嗰段當係暖場時間咯。嗱，所以點解演唱會要有暖場嘉賓？我覺得原因都係咁樣嘅，你要 warm up 下大家先嘅頭嗰段時間都係。 但係好可能真係啦，你要預翻啲時間俾大家慢慢進入啦，嗰、那個狀態一嚟到可能又要即係嗌啲嘢飲又好啊，或者搖下起去個洗手間慢慢先嘅，你都需要啲時間。 先至可以進入 到狀態， 嗰個叫做最 climax 啊，大合唱啊嗰個狀態咁樣。 同埋你都知道喺香港睇 show， 大家咧即係比起喺外地睇 show 咧，嗰個硬係都個氣氛未係嗰啲會一嘢就已經去到好高漲嘅情緒。大家喺香港睇 show 都係會有啲斯文啊，我成日都覺得係斯文嘅香港人睇 show。咁所以咧，你會發現通常咧頭嗰啲 part 咧未去到一啲好精華話大家都識唱嘅歌咧，大家都會係有啲。啊，尷尷尬尬啊！唔知好唔好一齊唱，好唔好一齊企起身跳咁嗰一種嘅感覺喺度。 都係噶，都係噶，即係就算你個場地你設計咗有一個 area 俾人跳舞啦，咁但係譬如我兩個人自己嚟咁，會唔會無端端走去嗰度跟住就跳舞啦？ 好似好尷尬咁，因為要望下隔離嗰啲人佢有冇出去咧咁樣。係 啦，你真係要等到有一啲可能。我大 group 啲嘅人嚟到啦，佢哋带头企喺度啦，咁其他人先慢慢会斯斯然噶嘛，哎，都出去啦，因为咁多人多一个唔多少一个唔少唔过眼嘅，即系嗰种心态， 有少少尴尬尬嘅感觉啊， 系啦，即系会有又会有呢啲嘅观察咁样咯。 但系我觉得大家唔使怕丑嘅， 即系唔使， 唔系做第一个 high 爬先咯，即系通常你做咗先咧，就会有人跟住你一齐进入嗰个 high 爬状态，咁始终睇 show 都系为求大家轻松啫嘛。 真系唔好觉得尴尬，因为你系好投入，同埋你企起身，有时睇需要企起身咧。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对表演者嘅支持。 我都会嘅，尤其咧有时唔系坐第一行咧，我硬系就会望住前边嗰行啲人企唔企。前边企我就企，前边唔企咧我就唔企咁样嘅，好鬼衰嘅。 即系大家都好似好被动咁嘅，呢个唔企，嗰个唔企，算啦，大家一齐坐低啦， 坐下啦咁样。 系啦，咁你又知啦，我企嘅位置会遮住后面啦，咁后面啲人， 你自己讲埋落去啊。一讲高度，我唔想讲嘢啊！ 咁啊，有啲复古啲、跳舞啲嘅歌，咁佢哋真系今年几中意一对本地二人电子组合，有一啲怀旧嘅感觉嘅。佢哋叫做 Club Fiasco， 有呢首叫 Sophie and Francis。我知呢啲即系叫今年做嘅歌，如果唔系咧，好夹嗰啲怀旧 DJ set 咧， 系噶， 玩呢一只歌。 听下 Club Fiasco 嘅派台作品叫 Sophie and Franci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话：好高兴见到香港国安法顺利实施，一啲触犯法律嘅反中乱港分子正系受到应有制裁，新嘅选举制度正系一步步付诸实施，体现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求嘅全新选举委员会顺利诞生。特区今个月19号将会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对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发展符合香港实际嘅民主、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夏宝龙下午在香港地方自中心举办的活动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指出，爱国者治港绝对不是要搞清一色，而是要搞五光十色，具有多样性，体现在身份的多样性、价值理念的多元和社会制度的包容。政府今个星期四起将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的规定扩展至所有餐饮业务和表列处所。消息指15岁或以下和16岁或以上人士、残疾人士和其他未能使用安心出行程式的有需要人士将会获得豁免。政府亦都有意透过非政府机构向有需要基层人士派发可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的证明，例如无家者等。当局倾向以务实宽松的原则处理，详情最快今日公布。考虑到本港有基层人士或者未有智能手机安装安心出行，消息话政府将会联同马会和电信商合作，向有需要人士派发智能手机。通讯程式 Telegram 频道开挂之达人的管理员萧张龙早前承认煽惑暴动、煽惑纵火、煽惑公众防扰、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等九项罪名，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4年10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在煽惑暴动罪方面，当时正值中大事件，形势严峻，被告发帖文提议他人到中大参与暴动，煽惑他人使用校内的化学资源制造爆炸品，属于火上加油，如果有人受到煽惑将会后果堪虞。至于煽惑纵火罪，法官说被告多则的帖文倡议自行制造希腊火等，提供大量连结，煽惑他人对抗警员的时候使用，比一般的煽惑纵火案更加严重。法官又认为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涉及一则帖文提议利用铁通和强水等的物品伤害不同政见人士和警员，认为会衍生暴力，加剧社会撕裂。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法院裁定煽动罪和违反防疫规定罪罪成，判监4年。他的亲信前总统温敏亦都被判监4年。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言人透露，温敏和昂山素姬暂时不会被移送监狱。军政府没有透露两人现在身处的地方，但外界相信两人仍然在首都内比都等待其他控罪的审讯。国际特赦组织不满今次的裁决，形容是一次重罚，令缅甸的自由被窒碍。76岁的昂山素姬和全国民主联盟多名高层人员自今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以来一直遭到扣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50%或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

就有一日化成云之后，又会随住雨水落到嚟大地嘅一个循环系统。 循环八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忘掉名字，净土未闻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落雨赴愿自创造。 星一起在发光，抱开天晓，去空幻变的爱，完美闪耀，会同在黑夜路人秒，处起地未笑，留待宇宙林中无语笑，群星一起要操控拥吊，盘旋万里晴空上。 你嚟到呢一个章节，好似经历咗好多世嘅轮回。阿张刘应庭嘅《人类群星闪耀时》，而嚟到呢一世同呢个人相遇，接触嗰一刻有冇觉得，咦，我哋好似曾经相遇过呢？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走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狠都不再见，就何会追忆追到最成甜。 在这一世里面经历很多离离合合，这些离合每天都上演着，不断在循环不息。Eagle Chang 的最好好好讲再见，不断 go with the flow， 所谓就是顺着这个流动去向前行，直至到有一刻你遇上一个人呢，他会突然之间改变了你人生的前进步伐，而是会令到你暂时停一停，感受一下当刻究竟个世界是怎样。 整个世界很大，处处清空，下上一刻感觉痛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圣光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 You gotta believe me， 难道高楼大厦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想到令你上诉亦表示，人来人回，发发

翻前听我有 Anson Low 嘅 Mega Hit 呢一首 Mega Mix 啊。 其日返回新奥尔良，船上超过3200人上岸之前接受病毒检测。根据当局规定，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士需要直接返回住所，或者在邮轮公司提供的地点自我隔离。挪威邮轮公司回复路透社查询的时候说，现阶段未有计划变动挪威逍遥号的未来航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的相对湿度普遍维持在 50% 或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长沙环境处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车龙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西，近住新九龙广场。咁就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长沙环境处有意外，龙尾去到近新九龙广场，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可以嘅话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啦。就因为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咧，近长沙环境处嘅意外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新九龙广场。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吉恩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安定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近收费广场啦，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系香港仔隧道湾仔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意外，一带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佳景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小朋友的梦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实际？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系大个、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长大之后可唔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said it, not choo-choo.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六的六点钟， 星期六 啊，唔系星期六啊，我 又星期又你又去咗做后，成日都挂住做后援会，成日就系想见女仔，渣 星期一的六点钟之后，我知讲错咗系，仲要咁大声，对唔住啊，更正系星期一的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有我哋，我真系恭喜你。我差啲讲错环节名，我仲停留咗喺全城点歌嗰位 啊。OK OK OK， 系啦，我真系恭喜你啊，就会打俾一啲上榜嘅音乐单位嘅。今日咧个安排会有少少特别嘅，不过唔系呢一通电话，下一通先系。我哋而家先打俾第一位我哋要恭喜嘅朋友嘅。咁啊，呢一位朋友咧都系最新一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新上榜嘅单位嚟嘅。 喂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啊！多谢你哋啊！ 放咗学啦嘛， 系咪？好耐放咗学啦， 放咗学啦。 Okay, okay. 你听唔听到有好多人为你欢呼啊？ 我听到啊，听到啊，好大声，欢呼声啊，好开心啊！而家 我哋第一通电话打咗俾力真嘅，你好 ，Hello， 好你好， 系啦，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咧，有一个消息话俾你听啦，就系、是、你嘅而家派紧台嘅减价购物狂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系啊，新上榜啊！是啊，新上榜第17位。 剛剛個禮拜啊。 是啊，剛剛禮拜六出的結果就我們今天通常就會打去跟一些上榜單位告訴你的。是啊。是啊， 多謝你們，多謝你們。 是啊，所以這個第一樣告訴你們，第二就我們通常都會附帶一些小小的心意，有些押韻的東西送給你。 是。 是啊。那事不宜遲，我們就現在送給你了。 好啊。 好，我先啊。 好。 有个减价购物狂， 新歌本周新上榜， 力尽今季超级忙， 睇数要企第一行啊！ 我成日都揽啲朋友上嚟咧，唔该你企上嚟第一行嗰度啦，咁佢哋好怕丑嘛，但系你知道我啲 show 系好玩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得我自己一个跳咧就好怕丑噶，我都，但系跳跳下佢哋行上嚟都好玩嘅，都系。 系啊，就系、是、因为见到特别最近应该早一两个礼拜到、啊，你就有一个活动，就系又会有啲人跳舞啊咁样，所以我哋亦都谂到嗰句就即系睇 show 要企第一行，就觉得、啊、即系去你嘅 show 嘅气氛就真系要越前越好咁样 咯。先至感受到，系啊，冇错。因为本身做呢首歌其实都系谂住即系同大家唱 live show 嘅时候咧，可以一齐唱啊，一齐跳，一齐玩嘅。 系， 所以哇，好多谢你哋好俾心机嘅呢两句祝福啊！多谢晒， 因为你啊俾心机嘅最紧要系，因为你俾心机，我哋都系系啊。咁但系嗰日睇到，譬如喺、可能网上面见到嗰一个 show， 会见到啲嚟嘅朋友都玩得好 enjoy 啦，同埋又多咗一啲旧嘅怀旧嘅歌攞出嚟玩，例如我见到爆旋陀，爆旋陀 正、啊， 系咯，今次又多咗啲咩歌喺个 library 度出现咗，玩一啲叫怀旧风嘅感觉嘅歌咧又， 因为今次我想即系。可以涉獵多啲唔同嘅年齡層啦。咁、我自己嗰個 generation 嘅嗰班，我哋大家都叫年輕人啦，都仲係。咁我哋都仲會好中意聽嗰個年代嘅兒歌嘅。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都有少少 old school， 但係得嚟咧，又有翻個童年回憶喺度。咁所以希望將呢啲歌又可以 link 到大家啦。咁同埋都今次第一次去玩 陳百強嘅歌， 嗯， 係啦，因為其實佢嘅音樂其實都俾到好多 insight 我嘅，即係由點樣由可能人默唱慢歌啊，唱啲比較抒情啲嘅歌曲，到佢可能喂去完外國學跳舞之後有啲新嘅 insight 去做一啲可能跳舞多少少或者係快少少嘅歌曲咧，其實呢、這、一個即係跳出呢個自己嘅舒適圈啊，或者係嘗試多啲新嘢嘅呢個 insight， 對於我嚟講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影響嘅。 咁我想知陳百強嗰一隻咁係有冇話揀咗邊一啲歌？ 我揀咗粉红色嘅粉， 哦， 系啦系啦，超超地得嚟，但系又诶、又有少少喐动嘅节拍感觉， 系咯，因为我哋印象之中，力津嘅作品咧会系叫做有 beat 一啲，即系轻快一啲， 冇错冇错， 又好似真系冇乜睇，可能特别现场嘅话，都未必好多慢嘅中版或者 慢歌， 系啊都有嘅，但系就会少啲咁样样咯。 是啊是啊，嚟緊都試下多啲啦，即係可能中版啲又有啊，即係繼續 upbeat 嘅又有啊，如果有機會又可能唱翻啲慢少少嘅作品啊咁樣。 但係今次好好奇啦，即係叫做一個 music party 咁樣，同以往可能即係正正式式開叫做一個 concert 嘅概念上有啲咩唔同咁樣咧？ 我諗最重要嘅概念就係其實即係唱嘅部分其實係唔係話咁着重咧，或者係咁多時間係我自己唱嘅部分啦。因為講到明係派對形式咧，其實嗰個互動係好重要嘅。 嗯， 即係你話如果係一個演唱會咁，咁可能真係要啊每一首歌都係我自己100%唱曬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可能會多啲時間係，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又或者可能係有時咧，我就咁會播啲音樂同大家一齊跳 campfire 啊，一齊去玩啊，一個 non-stop 嘅形式，好似 DJ 播歌啊、打碟啊咁樣一次過就。咦，又問得嚟㗎啦。 哦，因為頭先你講到即係兒歌都一個重要嘅叫做童年回憶啦。咁其實嗰一晚除咗即係爆旋陀螺之外，其實仲會唔會有揀其他？點解話係一個咩原因之下，我就 pick 咗爆旋陀螺呢一隻啦？因為可能大家可以跟住轉啊，定係點咧咁啊？ 係一嚟咧，即係講爆旋陀螺就係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齊轉啊，因為我哋原地轉呢個空間有限啦，我哋都原地轉係 OK。另外咧，就因為我自己本身嗰套 outfit 咧，當日咧係配咗對好長嘅足球襪嘅，咁、我就諗不如我哋玩埋足球小將啦咁樣。咁我就用咗個日文版嘅編曲係去到玩。我哋張衛健先生唱嘅廣東話版嘅足球小將， 係哦，即係攻啊攻快搶攻，但係嗰個底就係日本版嘅， 冇錯。所以你聽到先，有啲廣東話，有啲日文出現嘅咁樣， 係哦。 會唔會話因為平時即係你都做好多 mashup 咧，係都嘗試將呢啲嘅兒歌係做一個 mashup 咁樣？ 應該會癲咗， 會啊會啊會啊會啊！即係覺得有唔同嘅感覺，即係如果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出嘅兒歌，大家一聽就知啊，呢首係兒歌嚟嘅，因為個感覺好強勁。咁但係套用翻而家，譬如我玩開嘅音樂嘅類型啊，或者嗰個唱腔啊，會有啲咩新嘅感覺啊咁，咁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衝擊出現啦。 所以其实听力津嘅歌，除咗听即系派台歌之外，其实现场睇，我觉得即系一路听嘅时候，都会幻想到个画面系系咯，系好玩嘅嘢。 最紧要好玩 系啦，咁所以就系咯，之后又睇下你会唔会又开一啲唔同大大小小嘅，俾大家体验下你嘅现场演出系点样。系咯， 不过 天，我都好想第日 系， 就算搞一个荒芜嘅演唱会。呢、這個 party 嘅形式都會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一環節咯，即係除咗大家可以專心喺度聽歌啊，去享受嘅音樂之餘啊，係大家可以一齊 involve 咗喺成個音樂嘅派對入面，去大家觀眾都去到出一分力去玩咁樣。 係，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就繼續留意同期待啦。咁而你亦都係啦，呢首新嘅派頭歌再次恭喜新上榜啊，亦都預祝成績越嚟越好啦。 耶！繼續加速本土經濟，我哋 絕對會 喺呢啲時候聽呢啲歌就好想買嘢啦，會 嚟啦， 係啊， 冇諗啦。 系啊，你都会买噶啦，我都知道。好啦，今日多谢力津，亦再次恭喜你。 多谢你哋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一百蚊，为够食两餐，不要加冻饮。你够换套衫加对两高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无时价格的快乐，你从旁怂恿。 似越美像瑞丹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假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预告一下啦，咁啊，力津呢一首歌嘅访问咧，呢、這个星期咧，大家都会听到噶啦。有力津嘅派台做乜叫减价购物狂？跟住呢一个咧有少少特别嘅，系啦，呢个电话佢应该真系估唔到，因为第一次打俾佢嘅，其实。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你好啊 ，X， 是咪好惊喜咧？ 系 啊，你知唔知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做咩噶？ 我估到啦。 你估到？你讲啊！你讲啊！你估到咩啊？ 年尾啊嘛。 年尾跟住咧？ 要 confess 啊嘛。 哦，好，你自己 confess 先。 你 confess 啊！ 你 confess 先啦。 吓，讲紧咩噶？你哋冇关系噶嘛？ 唔系都。都系嘅，跟进翻之前我哋有讲过噶嘛，我哋要跟进翻个状况啊。 就系 X 话究竟今年年尾嘅时候，究竟佢自己嗰个串流平台咧，究竟会系边一只歌听得最多咧？咁样 嗱，佢嗰阵时讲明一定系自己嘅歌噶啦，争在系边一首嘅啫。 系啦，嗰时你又估紧究竟系 #FF 定话系 Frenemy 嘅？ 我嗰时估系 Frenemy 嘅。 系啦， 咁结果应该最近就出咗炉啦，大家都开始回顾紧呢一年嗰个串流平台嘅数字。 最后结果系 confess 啦， 都系自己歌嚟嘅。 系边一首 ？FF 啊 ，FF。 哦，我哋估嗰阵时系 Frenemy 啊，系嘛？ 佢嗰时估系 Frenemy。 哦，你估错咗？咦，咁 FF 系咯，竟然 FF 有冇话有冇 show 到你听咗几多次啊？ 有啊， 我记得你话好似可以赖细佬啊，定系赖边个话唔知边个 share 你个 account 咁样噶嘛？ 系啊，放 loop 啊嘛。 咁、啊、有几多次出现咗？ 几百次啦，唔讲啦。 哇，即系几百次系讲紧。 佢 就 挨近尾我 咁夸张， 挨近尾喎，即系唔系中间唔系前面嘅三位数。 即九百几次咁样， 嗰啲 friend 啦， 冇，梗系冇， 低少少啦， 几八百几次，八百几次就几千分钟噶咯，二千几分钟噶咯， 即系一日听两次都唔止。 我唔记得咗有冇分钟啦，但系佢 top song 系真系 FM， 我即刻 send 俾波成。 系啊，跟住嗱，我冇讲大话啦，真系我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嗱，這個、呢个咧就跟进啦，但其实咧仲有另一样嘢咧，想话俾你听。因为其实我哋 好破格啊！今次 平时我哋呢一个环节咧，系会打俾咧即系 中 文 歌 曲《龙虎榜》咧上榜嘅单位嘅。咁但系呢个星期咧，你呢通电话咧，我哋倾咗一轮之后，就想破例。第一就因为想 update 翻你年尾听得边首歌最多啦。第二就系你嘅Frenemy 咧喺我哋俄语榜咧呢个星期攞咗 number one 嘅。 哦。 所以就觉得好值得打呢个电话。 Oh my god！ 系啦，就攞 公司啊，而家 真系噶，大声啲啊，话俾同事听啊， 等啲同事过嚟问你做乜嘢啦，做嗰啲 attention seeker 啊， 系咪以为系啲 sales 电话打嚟啊？跟住 我冲入房啊，我想讲。 系啦，咁啊，所以有几句说话咧系送俾你系啲押韵嘢嚟嘅， 嗯， 系啦， 哦 ，OK， 好啦，咁我哋就嚟咯。俄语榜有本地人， 今期 XT 系冠军 ，Frenemy 令人伤心， 好彩编曲够缤纷啊！ 边个作？ 主要今次是阿斌的创作，然后我们再一起共同修改了。 是。一力承担。 好啊，多谢大家。 你个好啊好无奈。 好啊好咯咁样。 好咯。 我不知道被 接受咯，可以点啫咁样。 咁但对于这首歌有这个在我们这边的外语榜的成绩 No.1, 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说话想都讲一下啦咁。 逼人哋。逼人哋。 都要讲的都要的。 我是surprise 咯，因为冇谂过嘅，因为始终独立啊嘛，即系我都系尽力咁样去宣传下自己首歌，冇谂过大家咁中意，所以非常多谢各位支持呢一首歌。 系有冇啲人特别想多谢？可能之前即系一齐经历做呢一首歌啊，或者嗰啲咧？ 我几惊你咩逼啊 ？XT 多谢魔性咁样。 你要我逼佢多谢老公系嘛？ 都要噶，多谢老公都要噶，要紧要噶， 呢啲唔使 啦。 系啊，但系一齐可能做歌幕后嘅一啲朋友啊，或者点样，可能唔系净系呢首添嘅，可能真系过去呢年几自己啲作品共同成长啊，或者可能喺 show 上面同你一齐玩嘅嗰啲朋友 有啊 有 啊， 系咯， 系啊，多谢我老公 啦，系 哇，要讲感想，多谢 Isaac 啦，即系一路帮我，即系虽然成话自己曲线偏监自己做晒，但其实佢都喺幕后帮咗好多，俾意见啊，即系有啲咩 decision 要 make 都佢有帮好多啦， 系 啦，咁其实我班底好，我冇乜好多人可以多谢， 系 因为全部都系自己， 我又唔想咁黐线啊，系咪？多谢自己咁样啊，仲有多谢你哋咯，即系仲有特别系波城，因为波城系由我第一首歌《花滩》开始，我系第一首自己歌上到电台嘅一首歌。咁所以其实都一路行嚟都好多谢波城同埋苏动音乐。 我唔系谂住本身要逼佢讲，我谂住知道下，即系譬如 Isaac 啊嗰啲咁样一齐合作嗰啲咁样。咁同埋因为 show 上面佢都有一齐同你一齐玩啦。 有啊有啊，系啊。 系咯，咁所以 终于可以讲呢句啦 ，Shout out to 波城。 yes， 真噶真噶真噶。 系啦，咁啊继续加油啦，系啦呢一首攞咗一个好成绩之后，咁啊新一年又继续。俾心机，我哋又等你嘅新歌啦。 好啊，新一年有新歌啊，准备派噶啦。 系系咪 拭目以待啦？ 作英文嘅过年歌咁样噶，会唔会系？ 喂，好有趣喎呢样嘢。 你唔好听佢乱笠啦。 我讲下就讲下就。 好啦，我哋 OK， 再次恭喜 XT 我哋外语榜呢一首 Frenemy 攞咗第一嘅，恭喜你， 恭喜晒，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Given, future dark ambitions. I didn't lose a friend. I realized I never had one. I'm guessing that was how things get to fall apart. Maybe it's meant to be when everything was started. Why did things turn into a mess? That was my best intention. Maybe I'm such a bad friend. Wasted all the feelings. I couldn't find the reason why did it happen. We talked about our love. 再次恭喜 XT 喺我哋爱语榜有呢首 Friend Me 攞到 Number One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话：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参选报名好踊跃，共有153名候选人参与，竞选活动正系热火朝天开展，各团体同市民纷纷响应，支持者甚众。佢对此画面、气氛喝彩同点赞。夏宝龙下午在香港地方志中心举办的活动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说，新选举制度有广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参选者多元化的背景可谓前所未有，居住公屋和劏房人士、巴士车长、注册电工等成为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这一次选举亦都不是单声道，候选人来自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界别、政治派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光谱，持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抱负。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三男两女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新增确诊患者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南韩、俄罗斯和芬兰，其中芬兰来港的35岁女患者是机组人员，在竹篙湾检疫中心确诊，她和之前另一名确诊男机组人员上个月28号乘搭同一航班来港。通讯程式 Telegram 频道开挂之达人的管理员萧张龙早前承认煽惑暴动、煽惑纵火、煽惑公众防扰、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等9项罪名，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4年10个月。法官判刑的时候说，在煽惑暴动罪方面，当时正值中大事件，形势严峻。被告发帖文提议他人到中大参与暴动，煽惑他人使用校内的化学资源制造爆炸品，属于火上加油。如果有人受到煽惑，将会后果堪虞。至于煽惑纵火罪，法官说被告多则贴文倡议自行制造希腊火等，提供大量的连结，煽惑他人对抗警员的时候用，比一般的煽惑纵火案更加严重。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同星期四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都很多车。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油站的。之前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的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就塞到黄竹坑道近油站。而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油麻地南京街那附近，快线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仲系多车。仲有就系荔枝角道去荃湾，喺长沙环境处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嗰度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不过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过晒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因为管道里边呢个香港仔隧道管道里边曾经有意外清咗场，所以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收费广场，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就都比较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近住翠屏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灵魂在稳定，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垫波，谁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波骚动音波，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 中追啊！ 今个星期奔神 Monday Blues 要分享嘅一啲音乐类型有 Neo Soul。要讲 Neo Soul 咧，其实不能够不讲一个人物，可以话系 Neo Soul 嘅教母啊，佢系 Erykah Badu。在这位的 Neo Soul 教母级人物的 debut album 当中呢， Erykah Badu 有这一首的作品叫做 Rimshot。 Rimshot 即其实讲的是一个打鼓的一个重点来的，其实在 Neo Soul 当中 Rimshot 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其实大家经常都会将 Neo Soul 当中的一个特点划称为 layback，会发现他们通常鼓上面的节奏呢会是慢少少的。 我不想再讨好，对你我已经不重要，嫌弃你也枯燥， 有人话咧 ，neo soul 亦都叫做 contemporary R&B。点样去界定呢？其实你可以当佢系 soul 加埋 R&B 嘅一个混合体。但亦都当然会有人将佢视为 R&B 其中一个分支，呢位歌手就系其中之一，佢叫做 Linian， 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Me in That Blue》当中，有呢一首嘅《Can't Find》，亦都奠定咗作为一个 Neo Soul 歌手嘅地位。所以你会发现在 Neo Soul 当中呢，感觉好像很废话，但很多歌手的唱法都会比较偏向 Soulful 一点。 Hey baby girl， 不要贪找太多借口。 Hey baby boy， 不要做无所谓的停留。 你知道这 9M88 Tell Me， 听到留意到最尾嗰个和声系嘛？其实 Neo Soul 亦都承袭到 Soul 嘅音乐嘅内容，好多时候喺歌曲上边都系会讲一啲比较正面啲嘅，带嚟一啲正面嘅能量。咁当然啦，其实本地歌手亦都有做紧 Neo Soul 嘅，例如系佢哋啊。有呢一对本地组合，他们叫做 Cluffy， 有他这一首 reference 了很多 Neo Soul 作品的 Soulful Dream。 当然也要不得不提很有代表性的方大同，有很多 Neo Soul 的作品出自他的手笔，包括这一只收录在《回到未来》这首这张专辑当中。有 爱 爱立刻， 有时需要些鼓励，有时拿不定主意，有